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在追查缉捕代号金星的案件中，始终与童雪彤保持密切配合，整个侦查作战非常准确，尤其是通过卫星定位芯片，偏差几乎不差2米，这让张贵刚在传统的缉毒中融入了全新的科技含量，并很快将多点复杂的信息集中在可疑目标的一点上，对于解密与反解密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一点上，童雪彤通过耳机送给张贵刚一句话，让他再次核查板红公安内奸有了想法。 记住，敌我都是秘密，秘密战才是关键。 张贵刚这些天没睡过一个整觉，没好好吃过一顿饭，疲惫的侦查追踪，就连他夫人打电话也找不到他了。夫人还专门到板红公安局找过他，说出差了。夫人委托史希健告诉张贵刚，女儿要考大学了，家里有很多事要和她商量，孩子都大半年没见父亲了，有些抑郁，情绪一直不稳定，有空让张贵刚回家住几天。史希健作为张贵刚的同事和老同学，听到他家的情况后很是不安和内疚。张贵刚长期在外，没日没夜战斗在缉毒第一线，女儿想父亲都成了心病。史希健带着吴小芳到了张贵刚家，看望他夫人和孩子，还给孩子送了一些慰问品。夫人和孩子被打动，能理解当警察的丈夫和父亲。史希健回到公安局，有几次通话，但都因为狗亚雄在兰江柳林酒吧遭袭击，他在指挥营救，没有和张贵刚提起他家中孩子的事。此时张贵刚在飞机上累得歪在座椅上呼呼睡着了，而且呼噜声还挺大，吓得坐在旁边的卢卫平不知道如何是好。叫醒吧，张贵刚实在是太累了，不叫吧，那呼噜声大的都影响其他人。卢卫平上前轻轻扶了下张贵刚，突然啪的一下，张贵刚的手反打过来。 什么情况？ 嗨，你老兄的呼噜声比发动机还响啊。卢卫平笑着说，飞机都不干了。张贵刚却没笑，认真地拉着卢卫平小声说， 哎，我刚才做了个梦，狗亚雄很危险啊。 检察站长姚成义已经派人去了，你放心吧，啊， 马上就落地了，你啊，先回家看看老婆孩子。都好久没回家了， 我还是担心狗亚雄。 直接去现场吧， 张贵刚坚持说。卢卫平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6点，2小时后我带车去你家接你。张贵刚挥着手打断道， 哎呀，听我的，市局和总部王主任非常重视狗牙熊被袭击案件。待会儿啊，车一到，马上到柳林酒吧。那里人多，我估计正是毒贩子便于混战与逃身或绑架人质。那好，咱们完成这次任务，你就好好回家休息两天啊。 飞机开始降落，板红机场周围茂密的椰林棕榈树在眼前划过，飞机渐渐停了下来。一辆越野警车飞驶而去。张贵刚和卢伟平上了车，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新的缉毒与营救行动从机场开始。澜沧江弯曲而下，宛如一条从山林盘绕而下的长龙，与湄公河交融，流入大海。这里便是澜沧江和湄公河相对应的交汇处，更是板红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夜世界、夜生活、夜聚会、夜交易等等，在这条河岸的一条长10公里的街上，可谓是写尽了南疆边境的韵味，写尽了灯红酒绿的歌舞美色。霓虹灯的造型五花八门，有楼阁飞流，有花灯影壁，有中英缅泰劳等国家文字的广告，还有多民族风情的招牌和多民族美女的现场表演。河水在霓虹灯的辉映下水波荡漾，水面上还有各式各样的船在行走，还有的船靠近接客，有喝啤酒的，喝咖啡的，还有喝各种饮品的。江水与河水在此变得宁静了许多，带给人们的是彩色之夜，醉意之夜。各式各样的人都在这条河岸的街上聚集，有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游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更有来自金三角的各类买卖人。在街头的另一侧，靠近河水和山林，有一家名为柳林的酒吧，不仅装饰非常有异国风情，而且来这里的人大多是青年女子，清一色的现代派的新兴人类，来这里的人无论干什么都不为过。柳林酒吧也就成了澜沧江和湄公河共同认可的代名词。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和卢伟平一下飞机，刚走下舷梯，从越野警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儿精干的女子，冲着张贵刚跑了过去。 快上车吧。 小芳，你开车啊？ 张贵刚和卢伟平上了车，还反问。 哎，你不在指挥中心，来现场干什么？ 吴小芳边开车边说。 我请示了史局长，还是总部的王建义主任批准的。信息网络由童雪彤在操盘。柳林酒吧有一批吸毒女子在吸毒，而且秘密和女毒贩有交易。当然由我出马哦。 卢伟平听着乐了，一个劲儿地赞道，还带着一丝挖苦的味道。 呵呵啊，我们女将练就了一身武艺，终于可以亮相了啊。不过 什么？女人半裸的地方你方便进吗？ 吴小芳反击道。 还有女毒贩藏货在裤裆里，你好盯着看吗？ 卢伟平被问得直承认，一副被打倒的样子。 那是还需要女缉毒警啊。 张贵刚边检查手枪边问小情况，狗亚雄现在怎么样了？ 被毒枭的一伙干将绑架了。听说飞行龙逃出，目前下落不明。 吴小芳加油开车，翻越江岸的小山坡，然后朝小河边的公路驶去，又补充道： 姚站长他们已封锁了那里。 夜色已降临，山与水都变得暗了下来，尤其显得澜沧江和湄公河的那一条长长的岸边街道红火，灯笼一串串缠绕着6098，还有那里各种身份的神秘人。张贵刚在车上，童雪彤为他的加密手机发送了一个远程跟踪监控的2分钟视频，并给他的围剿解救行动提供了一个路线卫星地图。张贵刚打开那个视频，一个个惊险场景扑面而来。在河岸的后山，有一片茂密的凤尾竹，隐隐约约可见有一处茅棚，里面有几个神秘的缠着彩条头饰的男人，把一箱子钱递了过去。后面两个男人接过货检查，朝对面的人点了点头，然后想离开。这时，费心龙和狗亚雄把守岸边两头，早已盯住了这伙毒贩交易的活动。费心龙眼看他们交易要撤离，便从侧门进入，用枪对准了那几个缠绕彩条头饰的男人。 不许动，我是警察。 有个马仔站在角落里，刚要拔枪，被费心龙一枪打过去，击中他持枪的手腕，疼得直叫。费心龙大声喊道： 我再说一遍，都把手举起来，谁要再动就打死他。 屋里有些黑暗，五六个人对付警察，似乎都有个不谋而合的规矩，谁也不会投降。他们知道干这种交易，抓住也是死，就会以死相拼。光头老大缠的是红条，这是彩条中的头，他上前边举手边应付道： 警察大人，我们几个都是跑水的，分点赌金，绝对没有干那种沾毒品的事儿啊。 光头老大的话其实是他们的暗语，是下达围攻的指令。突然，四个男人猛地飞身袭击费心龙，还有一拳打到他的左膀上。费心龙就是倒地的瞬间，开枪击毙冲上来的持枪者。啪啪，枪声响起，打在了费心龙身边。 灭了他！ 光头挥枪大喊。隐蔽在另一侧的狗亚雄却晚了一步，当他拿着枪冲进来时，他万万没料到在凤尾竹和茂密树林里还埋伏着接应光头的人。他们分两组包围了那个茅棚。茅棚里面，光头在朝费心龙开枪，狗亚雄迎面冲进来，一拳打倒光头。他冲着费心龙大喊： 快跑，他们树林里有埋伏。 费心龙还在犹豫，被跑上来的狗亚雄往外推了一把： 快走。 你呢？ 别管我。 狗亚雄说着，一个彩条小个子要开枪，被费心龙一枪打倒。当费心龙飞身往外跑时，被光头打了一枪，费心龙的左小腿被打伤。费心龙跑了几步，他很机灵，发现身边一侧有一个跨河桥洞，夜幕中顺势跳了下去，躲在桥墩洞里，撕下一条衣袖绑扎在受伤的小腿上。而此时，狗亚雄被一会儿从树林包围来的人堵住，拳打了一阵后便没有了声音。费心龙拖着受伤的腿爬到茅棚的下面，隐隐约约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全是云南土话，更是难以听清。凭感觉好像狗亚雄和光头老大熟悉，起码是曾经见过面，说了一些谈判之类的话，似乎模糊听到一两个词，什么肖八子，什么女儿，又好像在谈条件。费心龙在桥墩洞里用手机向史西健发了短信，并发出了一个地形现场标记。正是因为这条信息，史西健立即下令让离柳林街最近的检查站长姚成义带人支援来解救被毒枭绑架的狗亚雄，同时把一些信息交付给了童雪彤。姚成义在第一时间接到命令， 迅速调动了中队部分的缉毒警，开着一辆大卡车朝澜沧江畔的柳林酒吧相连的茅棚一带驶去。姚成义分兵两路，在布阵包围茅棚时并没有强攻，以防伤及狗亚雄。费新龙发现了姚成义派来的缉毒警，又从桥墩下艰难地爬到了一棵老榕树下，意外地被姚成义发现，才知道是受伤流血太多的费新龙，赶紧让两名年轻的缉毒警悄悄抬上了汽车。姚成义交代手下， 赶快送医院。 费新龙还在嘱托， 姚站长，一定要救出狗队长啊。 事情的发展往往有些戏剧性，甚至意想不到。姚成义带领缉毒警决定反包围那幢茅棚时，事先没有透露任何风声。在偷袭的过程中，姚成义没有采取强攻，怕伤到狗亚雄。相持侦查和布阵就花去50分钟。姚成义拿着枪带头靠近茅棚，决定从两处同时冲进去。在突然发起进攻后，茅棚里的一幕让姚成义和缉毒警吃惊。狗亚雄被绳子绑在了木柱子上，嘴里还塞着一堆乱草，脸上还有被划破的血迹，而那些毒贩子却不见一个人影，早已逃之夭夭。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小芳开着越野车赶到，张桂刚和卢伟平见到被打的狗亚雄，还没等他说什么，立即让姚成义派人送往警察医院救治。狗亚雄有些痛苦和内疚，抓住张桂刚的手说， 我有责任让他们跑了。 别说了，干我们这行本来就是不容易，有时候死都不知道啊。 张桂刚安慰道， 你活着我就放心了，你马上到医院好好处理一下，其他的事儿我来办。 他们一会儿有七八个人，都带短枪长枪。 狗亚雄又问， 费新龙伤得重不重？ 姚成义上前边抬他上车边说， 你就放心吧啊，我已经让人把他送到医院了。 姚成义要关车门的同时，张桂刚又靠近狗亚雄，靠近他耳边问， 带头的是谁？是不是上次逃跑的肖八子？ 是他。 狗亚雄叹了一口气， 哎，他跑了。 他跑不了。 张桂刚从牙缝里说着，便挥手赶快让车开走。送狗亚雄的车刚开走，吴小芳跑了过来向张桂刚报告， 张队，我刚接到群众报案，在澜沧河的一艘固定船上有多名陪溜妹招色。 我早就听说过，一直没有查到。 张桂刚追问， 在哪艘船上？ 龙岗四号。 吴小芳请求道， 我去吧，容易接近。 那里比较乱，在船上也复杂，你却很危险。 张桂刚反问， 你可知道陪溜妹都干什么？ 吴小芳笑了， 嘿，把我当小姑娘了，我在警校可是受过训的。 张桂刚想了想，转身对卢伟平说， 你和姚站长再深入了解一下肖八子那伙人跑到哪里去了，找找线索啊。 好的。 卢伟平要走，又被张桂刚喊住， 哎，等等，我和小芳到龙岗四号船，你找两个便衣在岸边听着点。 明白，我布置暗锁。 卢伟平说。吴小芳检查了手枪后藏在腰间，